暗夜行者，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商喜周工作室制作，第七十集《黎明计划》。天色渐亮，陈默开着车在荒野中疾驶，坐在副驾驶的苏青竹察觉到了他的异常，有些疑惑又有些不安。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每天都行驶在茫茫夜色中，找不到一点方向。我当出租车司机，就是因为我想让终点由别人来决定。 那现在呢？ 陈默停下车，苏青竹发现这里正是当初自己和赵大明白被两名黑警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方。苏青竹似乎明白了陈默的用意。 那两个人意外死亡的原因，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还活着？ 我一直不敢确定，哪怕是现在。 是我杀了他们俩。 为什么要这么做？从在梁龙的澡堂见到你开始，我就有过一些猜测。我希望你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我，不想让我牵扯其中，所以你斩断了我掌握的每一条线索。 不，我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两个人知道我太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必须死。 那李迟呢？ 不用连理那几个黑警，他们死有余辜。 苏青竹看着陈默，不免想起之前虚伪狡诈、冠冕堂皇的廖永嘉，感到眼前的人变得非常的陌生。陈默发起了感情攻势。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你会替我保守秘密的，对吗？ 不早了，我想先回去休息。 陈默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踏上了返程。一路上二人都心事重重，一言不发。最终车在茶楼门口停下。 推荐信我已经交上去了，只能帮你做这么多。我们就到此结束吧，我不想继续过这种日子了，每天醒来都提心吊胆，挺累的。 我可以帮你。 我说的累其实也包括和你相处。为什么我们不能分开一段时间？你不觉得你很碍事吗？ 你到底是谁？ 你觉得呢？ 不知道，但你绝对不是洛翔。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洛翔，洛翔早就已经死了。 听到这里，沙副局长放下了耳机，脸色非常难看。 进。 这时一名警察走进办公室。 沙副局长，所有人已集合完毕，阿部局长通知我们现在下去。 骆警官呢？ 马上就到，他是今天的主讲人。 知道了。 沙副局长戴上警帽，整理了一下衣装，走了出去。 有请联合调查组特派战略顾问骆翔，骆警官。 台下掌声雷动。陈默站在讲台上，取出苏青竹的就职报告里的个人阐述，直接念了起来。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当警察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时间想了，因为要时刻保持警惕。我们的敌人很狡猾，有刀有枪，譬如蛇蝎。 阿部局长和沙副局长感触颇深的点点头。 我们要把所有时间用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们也会恐惧，也会有所顾忌，也会流血流泪。 现场气氛庄严肃穆，有的人眼里泛着感慨，有的人已经开始擦拭眼角的泪水。苏青竹缓缓走来，表情期待，他终于看到了洛翔该有的样子。 但每次一想到我是一名警察，心中就会燃起一团火焰，继续冲向黑暗。 毒品让世界产生了裂痕，不过我相信总有一束阳光会从裂痕里照射进来。 苏新竹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心里十分膈应，这分明是陈默抄袭了他的就职阐述稿。陈默扫过众人，无意间看到了苏青竹。 因为你们的到来，我感受到这束光变得更加明亮。 台下再次响起掌声，苏青竹落寞地离开。演讲结束，陈默四处寻找苏青竹，终于在大门口追到了人。陈默一把拉住苏青竹的手，却被立马甩开。 骆警官，请自重。 我一时没有准备，急匆匆就上台了，刚才多亏了你的稿子。 为什么不推荐我回去？ 你的稿子句句情真意切，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写不出来。 骆翔，回答我的问题。 刚才你是没看到，底下有几个傻子都听哭了。 你到底是谁？你不是洛翔。 我早就告诉过你，洛翔已经死了，让你忘了他。 苏清卓的心里升起一股寒意。 骆警官， 我让地儿。 身后有几个警察喊着骆警官。陈默回过头，笑容满面。 骆警官， 我们想跟你合影， 可以吗？可以吗？ 我先过去了，你在这等我。 看着陈默被警察们簇拥着的合影，苏清竹感到一阵厌恶。 谢谢骆警官。 陈默在人群中假笑。